再请听阎菊鹏演唱的《阳平关》。 老将军特意劳转，此事待俺赵云前而往。四将军，虚妄绝路，当报国恩，何言老卷儿子是才探马报道，曹操受粮者乃小将张合在北夏侯渊义勇之父，被老将军刀劈马下，按金持马力战张合之头，身强夏侯渊十倍呀。四将军，某家今要斩那张合的头来， 你看得如何？朕家哪有长生之灵？哦，好似望下湖干将去，某家进了你去去了真正好走一走，我的老心难伸，啥叫他妈的来去呀你看我老家门不能，此时早已当推人。黄忠在战地春， 最后是阎菊鹏演唱的辕门斩子。 Yeah.